Je vous montre des objets et il faut faire ce que je dis. 我现在会给您看几样东西，你请您照我说的去做。我现在会给您看几样东西，你请您照我说的去做。 Prenez. 拿去，拿去。 Donnez-moi les lunettes. 请把眼镜给我，请把眼镜给我。 Mettez le crayon sur l'enveloppe. 把笔放在信封上，把笔放在信封上。 Retournez le verre, puis prenez les ciseaux. 请把杯子倒过来放，然后拿起剪刀。请把杯子倒过来放，然后拿起剪刀。